想要，想退就要趁早，我没有非要一起到老。我可以不问感觉，只是为爱讨好，冷眼地看着你的骄傲。若有情太难了，想别恋要趁早，就算迷恋你的拥抱，忘了就好。 只给你的爱，却不给我未来，我有什么？

情，不管你爱与不爱，都是历史的尘埃。One night in Beijing， 我留下许多情，不敢在午夜问路，怕走到了百花深处。 说百花的深处，住着老情人，风着酒和鞋，一如暗香的老人，依旧的 爱与不爱都是历史的尘埃。 One night in Beijing， 我留下许多情，把酒高歌的男儿是北方的狼族， 说北方的狼族会在寒风起站在城门， 不想再管你。

荒野不要停留。当我们飞向那海阔天空，不要彷徨，也不要停留。 是带宽服务的引领者， 他

妈哭着叫着像个孩子在哭闹，我该微笑，还要有一点骄傲，就算是没了你了，我也不能让人笑。站得太久了，站得腿也麻，哭得太久了，哭得眼睛肿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切会变成这样，连晴朗的天空也突然的下起 送上

太重，重得让我走不动。心有灵犀一面心，心有灵犀不必猜，猜得太多怀疑中会留相信，啊，值得吗，值得吗，心有灵犀你的心，心有灵犀我的心，承诺太重，让我走不动。心有灵犀一面心，心有灵犀不必猜，猜得太多怀疑中会留相信，啊，值得吗，值得吗，是偶尔准你不像情人。

般湛蓝的天空，绵延的山峰，宇宙的苍穹，雨过后有彩虹。黑海一定是你吧，在我心里转不停，占据我眼睛，让我不能停，只有你。我沉睡的心灵，你苏醒，坏情绪全都放晴，怀抱对幸福爱情憧憬，有你没什么不行。我慌乱的心因你安静，忘了伤口的痛，尽管对这世界太懵懂，因为没有你不行。 怎么着？

是你在我身边。 真不在乎再要多少时间，心若倒悬仍感谢天，我最美的发现。 男人婆只是表面，其实你心思细薄，锦缎缠绵，日子久了就明白，众人中我还是首选。我得承认，男人有时真话连篇，我会有你处处流马烟面，我有几次心不在焉，将这话说得肤浅。男人有时真话连篇，越是在意越是想不周延，男人总是真话连篇，留在身边讨厌，没有有挂念。将爱恨分合视若等闲，只有你以为我癫，让我在你身边，每一年上上的签，我等着看它是否真的灵验，坚贞的心不改变，众人中我会是首选。 以前看过的世界，原来只有